Thank you. Thank you.

雪一片白，我丈七天回家来，指望着熬过了这一关，爱动手我也能忍耐。喜儿喜儿，你睡着了，爹爹叫你不知道，你做梦也没想到，你爹我要 啊！ 心里乐，我自个闲闲转回来，生日的消息要传开，哎嗨嗨哟，生日的消息要传开。 胜利将军不怕你 Yeah. 篱笆的深宅院，生死的阎王殿，狗奴才称兄当门斩，牛头马面割断了人间。 处 吹来更鼓声，一声愁，一声忧，声声。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